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48集，雨中惊魂。此时的开封府，赵普将窗户关了，给他娘加了件披风，八王爷也皱眉。 这天气是怎么回事啊？ 太后用手捶着腿，也显得有些焦虑。她风湿还挺严重的，每次刮风下雨都会难受。赵普记得刚才太后的丫鬟去给她熬药了，估计风大雨大，那丫头跑不回来了。 娘，我去给你拿药。 你一个人去啊？ 娘，我去厨房拿药，不是去打仗。 老太太左右看，想找个人，但赵普已经跑出去了。 哎呀， 没事儿，这是开封府，什么不干不净的能上这儿来？ 这倒是。 说是这么说，但太皇太妃还是有些担心。同时，开封府门外涌进来了一大群人，公孙的雨伞都被吹散架了。衙役们蓑衣帽子飞了一大半，好容易跑回开封府。刚才要不是他们拦着，没找见七哥骨灰的公孙差点让他们把所有的坟都刨开，幸好被众人给拽回来了。抱着那坛子被公孙判定为不是骨灰的东西的折影全身都湿透了，子影拿着两件大蓑衣帮着公孙挡雨。到了门廊下，公孙看了看落汤鸡一样的众人，又看了看身上最干的自己，有些过意不去。 赶紧换衣服去，泡个热水澡，我给你们去煮些驱风寒的汤药。 说完，公孙顺着门廊跑去厨房了。赵普走向厨房，在半道看见了躲在走廊里着急的直转圈的丫鬟玉儿。玉儿看见赵普，可算是看见救星了。他刚才熬了药，这会儿要给太皇太妃拿，但是风雨太大了，他个小丫头弱不禁风的，风雨里打着伞都站不稳，而且雷声也大，他都不敢走出去。赵普让他回去陪太妃，要他去拿就好了。玉儿松了口气，赶忙跑了。赵普也不打伞，他内力深厚，不让雨水沾身不是件难事儿。走了几步，赵普就皱眉，似乎风雨中还有些奇怪的声音。赵普微微一愣，这种感觉似曾相识，他猛地一回头，身后并没有人，又转回身想往前走，但是瞬间愣住。一道闪电，蓝色的电光照亮黑压压的天空，惊雷升起，天空像是要炸开一样。赵普回过头的瞬间，就见眼前的大雨中站着一个红衣服的女人，黑发遮了大半张脸，黑发没遮挡住的地方只露出了一只灰白色的眼睛，还有苍白的脸以及灰黑色的嘴唇。赵普站在原地跟那人对视，眼前的女鬼依然没有任何活人气息，她缓缓地抬起头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赵普就听到一阵焦急的脚步声，还有一声大吼： 赵普退后！ 赵普一愣，后撤一步，耳边一个花盆飞了过来，正砸向那女鬼。女鬼后退一步的同时，赵普就听到身后有人跑过来，踩中了水坑，啪啪直响，随后胳膊被人拽了一下，公孙窜到他跟前，手里拿出一包药粉，朝着那女鬼的面门就扔了过去。黄色的粉末散开，被雨水冲掉了一半，但还是有一些沾到了那女鬼脸上。赵普就听到那女鬼喉咙里发出了咳嗽声。公孙从腰间摸出两枚药丸，往那女鬼脚上就砸。 果然是你妈装神弄鬼，有本事别咳。 随着轰隆隆又一声雷声响起，那女鬼脚边炸开的药丸溅起黄色的水花。公孙拦住赵普，就见女鬼被水花溅到的裤腿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窟窿，一股酸味刺鼻，破掉的裤腿下面露出的皮肤却不是惨白色的，而是人的肤色。赵普一挑眉，公孙还想拿药丸砸， 再看那女鬼突然往后一跃飞起，像是被强行拽走的风筝似的，贴着墙壁哧溜一下缩进了墙缝里。公孙要去抄墙边的铁锹砸墙，被赵普拦住了。公孙回头气势汹汹地看着赵普 说，少妹，那妖精一定是人假扮的吓唬你呢。 赵普看着公孙，只见他全身都湿透了，黑发贴着脸颊，脸上却是很凶悍，那神情只有在听到有人欺负小四子的时候才会出现在公孙脸上。公孙见赵普傻呆呆的，伸手摸他脑门， 不是被吓着了吧？那玩意儿是假的，世上没有鬼，别怕啊。 赵普低头专注地看着眼前这个比他矮了大半个头、瘦不拉几，不过正勇敢试图保护他的书呆子。公孙也注意到赵普两只眼睛的灰瞳没有出现，那表示他应该不是特别紧张。赵普紧张的时候，灰色那只眼珠会变淡，不过这会儿两只眼珠突然都变深了，好像两只都变黑了似的。 这是什么情况？ 公孙正想翻翻赵普的眼皮研究一下，突然闻到一股糊味，眯眼回头， 谁把药烧焦了？ 公孙正想冲进厨房看个究竟，胳膊被赵普拽了一下。公孙一个愣神，才明白过来，他已经被赵普拉进怀里，搂住抱紧。那面目狰狞的七哥鬼魂消失之后，雨势似乎转小了，天空中轰鸣的雷声也不知何时已经消失，就剩下瓢泼的大雨冲刷着整座开封城。赵真正在书房中喝茶，转眼看到一直趴在窗台上看雨发呆的小四子忽然扬起脸，看着乌云渐渐散开后露出来的天空，傻笑了起来。 哎，姐儿，什么事情那么开心呢？ 小梁子走到小四子身边，也趴在窗户上。小四子笑得眉眼弯弯，歪着头靠着萧梁的肩膀。 小梁子，有好的事情要发生了呢。 萧梁脸红红的瞧着靠在自己肩膀上的小四子，也仰着脸点头。 嗯，是有好事情发生呢。 赵真拿着茶杯，想问问展昭和白玉堂对七哥的案子有什么想法，转过头就见展昭靠在桌边，单手托着侧脸，似乎在发呆。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，就见桌对面白玉堂正专注看着那张四海鬼店的图纸。 展昭是在发呆还是在看人呢？ 这时白玉堂抬起头，正对上展昭望过来的眼，微微愣了愣。白玉堂脸上出现了笑容，收起图纸，轻轻一挑眉，似乎是问展昭怎么了。展昭换了只手拖着另一边的侧脸继续看白玉堂，顺便感慨一下， 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，真是一只美妙的耗子呀。 白玉堂见展昭发呆，索性跟他对视，正看着，忽然不知道哪儿飞来了一只挺大的虫子，正从展昭眼前飞过。展昭和白玉堂都不约而同地看着那只虫子，咻一声，一根红色的舌头突然伸过来一卷。展昭和白玉堂都转脸，就见妖妖咂摸咂摸嘴，两人愣了一会儿，对视了一眼，原来除了鱼和水果还吃虫子的呀。展昭对白玉堂眨眨眼， 哦哟，以后不怕虫子了，真能干。 白玉堂欣慰地摸了摸妖妖的头。赵真靠在桌边不禁感慨，这两人自从眼睛一对上就开始一切都同步了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开封府的大院里，公孙腮帮子贴着赵普的肩膀眨着眼，赵普感觉手心里湿漉漉的，低头看公孙的头顶，头发都湿透了。赵普皱眉松开了手， 公孙还处于呆愣状态，扬起脸看赵普。 刚才他是抱我了吗？ 赵普伸出手，修长的手指轻轻将公孙贴在脸侧的湿发顺到耳后，见他白净的一张脸上都是水珠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冻的，嘴唇颜色很淡很淡。赵普皱眉，明明唇色那么淡，看起来为什么很艳丽的感觉。公孙眨了眨眼，眼睫毛上的水珠滑进眼睛里了，赶紧低头揉，刚揉了两下，赵普轻轻将他的手握住，带着他退回到门廊下边，用手指帮公孙抹了抹腮帮子上的水珠。 冷不冷？ 公孙莫名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耳鸣，赵普声音怎么了？是饿了好几天还是冻病了？怎么那么轻，或者说温柔？赵普拉着公孙的手将他带回了房间里，留下一句话， 去准备一些热水。 公孙一愣，回头才发现院子四周围好几个影卫都木头一样杵在那里张着嘴。公孙也有些讪讪，搔了搔头，刚才他还怕赵普被偷袭强出头，谁知人家那么多影卫在身边。其实公孙不知道，他个不会武功的，冲出去的速度比那几个会武功的影卫还要快，几个影卫也呆住了。当然了，让他们发呆的主要原因还是赵普的反应。赵普拉着公孙的手跑进他的房间，翻箱倒柜的给公孙找干衣服，公孙跑去屏风后边脱湿漉漉的袍子。赵普边找衣服边看屏风的位置，总觉得房间里貌似有些热，透不过气来的感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